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 老舍先生的故居，就在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的丰盛胡同。其中东面的耳房就是老舍先生的书房，书房的桌面上自然少不了台历，那里的日期就停留在了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阴历8月初9。为什么停留在这一天呢？就是在那一天啊，老舍先生离开了自己的家，再也没有回来。他去了哪儿呢？为什么他的归宿竟然是太平湖呢？那前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老舍先生走到了这一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呢，让我们讲述这样一位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60回，也是最终的一章，自尽太平湖。从积水潭向北，穿过今天的二环路，在积水潭桥的西北角就是原来的太平湖，那是老舍的目的地。这个小湖啊，早被填平了，成为地铁公司的太平湖车辆段。透过围墙可以看到里边蓝色地铁的机车。这儿比起积水潭来啊，野趣儿更浓。当时水面有迎风摇曳的荷花，水边芦苇繁茂，时有野鸭水鸟从苇中飞起。从丰富胡同的单式小院出发，走到太平湖约8公里多。老舍的腿脚不好，一路上走走停停要花上大半天。在湖边的长椅上他呆呆坐着，直到天黑以后才站起身，走进了平静的湖水。没有人看到他是怎么被淹没的。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写到过240多个北京地名，但却从未写过太平湖。这似乎是他留给自己的私属地带。上个世纪30年代，他曾为母亲买过一处房子，就在西直门内的观音庵胡同，与太平湖只隔一道城墙。就在同一时期，他写了一首名为《慈母》的诗。听着，前进的我的慈亲，就是他们的圣母，名字叫中国。我唤着他的圣名，婴孩挨着饥饿，把我的血还洒在你的怀中。我将永远在那儿心卧，年年的春燕，岁岁的秋虫，将唱着你的儿歌告诉我，睡吧，儿，还在母亲的怀中。你曾爱过母亲，她还记得，永远记得。母亲和中国，占据着老舍心中最崇高的位置。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此时的中国对他而言也已经面目全非了。就在他自杀前一周， 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开始在北京发起。挂了70年的全聚德烤鸭店的招牌被砸烂，店里的山水字画被撕毁，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街，东郊民巷改为反帝路，西郊民巷改为反修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瑞富祥绸缎庄内的宫灯、唱片、字画、黄历、美女商标等通通被捣毁，店名被改名为立新，王府井四联理发店的镜子被贴上了白纸，理发照镜子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臭毛病。8月23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市文联办公室，把老舍和多位艺术家拉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毒打侮辱，戏装书籍被点燃，火焰冲天。那天晚上老舍被接回的时候已是遍体鳞伤，第二天他就走向了太平湖。这段文字呢，出自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伟的文章《人民艺术家老舍》。如果说这样的文字啊太过简单，我们不妨重新回到当年那段岁月，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伟的文章《人民艺术家老舍》，还有潘一伟所著的《老舍评传》一书中，对这一段岁月都做了如下的回忆。1966年的春天，他再次下乡，像赌气似的，一个人带着行李来到北京郊区顺义县陈各庄大队。这是一个以养猪而闻名的村庄。他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饲料的配比、仔猪的饲养关键、配种的次数与时间等养猪的细节，最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为养猪也是闹革命，毛主席的著作《活学又活用》，思想红不利己，贫下中农的高尚风格，全心为集体，哎，这个等于是数来宝啊，还在努力维持着一个写家的最后的尊严。在50年代，他曾经说过，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这篇快板呢，发表在了当年北京文学4月号上，这是老舍最后公开发表的作品。始终无法忘怀的依旧是他心头那几部小说。就在1966年4月，老舍去香山拜访谢和庚、王莹夫妇，他又重新提起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第一部是他的家史，第二部写许多苏州、扬州的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的悲惨故事。第三部写王公贵族、一老一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欺诈下层平民。可惜呢，这三部已有副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永远无人能够动笔了。1966年7月10日，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群众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老舍被邀请参加。像这样公开的露面，老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样的机会的确非常重要，它可以成为一个人政治前途重要的风向标，所以老朋友们见到老舍的时候都非常高兴，而老舍自己也显得有些激动。他对同样来参加大会的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这话给巴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0数年后他还在为此伤心呢。而在此时，巴金听了却非常高兴，他衷心祝福老朋友平安。在这个大会上，老舍也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这也是两个校友最后一次见面。至此，老舍似乎又可以安全度过一场运动。然而，一个巨大的危险却正在悄悄地逼近这个天真的老作家。泰山压顶般的精神压力把老舍压垮了，血压持续升高，使他本来就不堪重负的肺终于顶不住了。老舍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情况表明他必须得到治疗。7月14日，老舍住进了北京医院。这个时候呢，文联的那些个当权者们似乎还没有把老舍当作运动对象，他们还尽力地照顾这位老领导。当时入院的诊断是，患者有慢性咳嗽十多年，咳血5天入院，入院后给予青霉素、链霉素、止血剂等治疗，咳血咳嗽渐停，建议一避免感冒戒烟，二继续服用降压药物，主治医师、住院医师杨虎生。就这样，老舍在医院里住下了。本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早已经步入老年的老舍在医院里啊，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在那里既可以治疗养病，又可以回避外边兵荒马乱的世界，让身体与精神呢都可以得到休息。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啊、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不会有绿洲存在的。老舍住院的消息不知怎么就惊动了中央领导层。周恩来总理知道以后，向有关部门询问情况，非常关心老舍的病情。老舍呢，就在病床上给周恩来写信，表示自己只是偶感风寒，请总理勿念。据臧克家回忆，大概是老舍住院期间还给他打电话啊，说1966年啊，那会儿是这个运动期间啊，彼此都不见面啊，或只是默默的互相悬念着。有一天早晨电话铃响了，臧克家抓起耳机，第一句话听对面说，我是老舍。劈头这一句声音很低沉，说我这些天啊身体不好，气管的一个小血管也破裂了，大口大口的吐血，遵从医生的命令，我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市委宣传部长告诉我不要去学习了，在家休养休养。前些天我参加了一次批判大会，其中有我们不少朋友，受受教育。臧克家跟老舍相交几十年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本来呢，北京市文联安排老舍住院也有保护他的意思，在局面非常险恶的情况下，医院呢似乎能安全一点。可老舍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在8月16日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匆匆的出院了。老舍似乎觉得外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运动，自己不应当躺在医院里，应当出去参加。老舍出院以后情绪始终很低落，有一天他到了什刹海边上散步，遇到了回民马松亭大讧。马松亭老人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处境十分凄凉，时常在湖边闷坐。老舍见着马松亭就说，马大哥，咱哥俩呀兴许见不着了。而据林金兰回忆，在辞世前几天亲口听到老舍先生以沉吟的口吻说过一些回顾往日的话。譬如老舍先生说，后悔年轻的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1966年8月21日，老舍在家中和儿子舒乙、女儿舒雨谈起当前的形势。儿女告诉老舍，红卫兵在街上破四旧，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牌匾都被砸了，四联理发店的大镜子都被学生贴上了大白纸，不准照，理发照镜子那是资产阶级的臭毛病。女儿舒雨劝老舍把家里多宝格上的小玩意儿先收起来，不然会当成四旧被扫掉的。老舍坚决回复说，不，我绝不收。老舍一口气说了下去。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 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他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杂那的，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权力啊？又要死人了，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儿呢，他又说了两个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侮辱而在什刹海投水自杀的例子。文革刚刚开始，他便有清醒的认识。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 每晚十点， 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1966年8月23日，北京戏曲学院的学生们觉得自己历年来练过很多旧戏，应当在这个扫四旧的运动中表现出比旁人高几倍的积极性才行。他们把从前披在牛鬼蛇神身上的几十箱精工绣成的兽皮，那所谓兽皮就是这些个戏的行头啊，堆在文庙的空地上。旁边呢蹲着跪着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联的所谓的带引号的黑帮们。老舍本来不应该在其中，不久前他因为半夜吐血被送入医院抢救，那是他出院以后第一天上班，他恰好看见萧军和另外30多人正被摁进车里。老舍边叫边从人群中挤出去，一位在现场任总指挥的北大女生马上认出了老舍，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一帮人被带到了文庙，看着那些个京剧戏装烧起的冲天火光，看着演戏用的刀枪和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一下一下扬起来又落下。老舍好不容易被救回文联之后，又被抓到文联大门外的水泥花坛上示众，接着又在当地的派出所被主要由女八中组成的中学红卫兵们轮番拷打。至深夜，他们打电话给老舍家，让家属来派出所接人。心急如焚的胡杰清啊，这才知道丈夫的下落，赶紧上街找车。半夜三更的，也不知他从哪儿找了一辆三轮，把受了一整天折磨的老舍接回家去。胡杰清说，我坐在三轮车上头，他坐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回到家里已经是下半夜2点多了，胡杰清为他擦洗身上的伤口，说老舍身上青一处紫一处，几乎就没有完好的地方，几十年的老夫妻了，让他怎么不心疼啊。然而对老舍来讲，最痛心的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那个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才是戳在他心头的一把尖刀啊。他极力压制着愤怒的情绪，默默不语，两个眼睛却放射出愤怒的火焰。看到妻子悲戚的样子，老舍反过来安慰他，你不必害怕，不必难过，毛主席是了解我的。第二天一早，老舍又准备去上班了，是文联革委会的那些人让他去的，还要他带一块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他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看上去轻松自如，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老舍还向夫人要了5毛钱，说是中午吃饭用。临走呢，老舍把正在玩耍的小孙女舒月叫过来，俯身拉着她的小手，一字一句地说，跟爷爷说再见再见。于是呢，小孙女就成了最后与他告别的亲人。老舍是熟悉太平湖的，他年轻的时候在这一带做劝学员，专门管城外北郊的私塾。30年代他替老母在和太平湖相对应的城内买了一所房子安享晚年。5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太平湖北建了新校舍，他在那里做兼职教授，给中文系的学生讲小说课。老舍手里握着一沓稿纸，在湖边独坐到午夜。清晨的时候，稿纸漂浮在水面上， 是他亲手抄写的毛泽东诗词。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好了，下面呢就是北京小曲儿，咱们来听听啊老舍先生的原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剧《四世同堂》的片头曲，那这也是非常熟悉的骆玉笙、小彩舞先生演唱的京歌，是根据京韵大鼓等这些个曲艺改编的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啊，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啊，这是骆玉笙先生的名段了，也希望您喜欢。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 需要爱， 时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